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我们先来说说开学了的事儿。开学了，哎呀，那个9月1号那天，朋友圈简直是一个那个欢天喜地的现场，大家纷纷把自己的孩子，别管是送到任何级别的这个办学机构，都觉得哎呀开心，是不是？日子终于是我的了，我这普天同庆，神兽归龙等等，全是这种词儿。 我真心觉得不至于 啊啊， 哎，真的，哎，不至于的 啊。 就是你以为孩子们都想在家待着， 孩子们见你其实也烦， 当然了， 孩子只不过没有发朋友圈。 孩子们也想上学 啊，对， 孩子们也想同学， 嗯， 包括孩子们也想学校的那个饭。 哦啊，想学校的饭，我不理解。 哎，学校的饭， 学校饭好吃吗？ 哎，孩子们觉得不，没吃过呀，但是看过照片嘛。 啊， 对，人家都是营养配餐， 啊， 而且全管够， 啊， 并不是说好小托盘啊就盛这么多啊，你吃完了完， 啊， 人家的要求就是。你如果说吃完了 啊， 你说我再添点没问题， 啊， 接着添， 只要消灭了就行， 只要吃饱，这是第一点。第二，不能剩。 哦，不能剩， 人家说了，你只要剩 啊， 当然你说我实在吃不了了， 啊， 没关系，你们班减分， 打包带走， 你们班减分， 减分， 哎， 啊， 减分，因为你得有集体荣誉感 啊。对， 你们班要是剩饭的人多 啊， 那减的分就特别多 啊， 那这样的话可能在啊，比如说一个星期啊，或者什么啊，对，平 级是现在还有， 你们班就没戏了 哦。 那你懂这意思吧？ 啊， 而且人家周一到周五吃的内容都不一样 哦， 啊，而且丰富多彩 啊， 这可好了。 哎呦，这比家里强， 这强 啊，真的呀， 真是一问孩子，啊，怎么样？想开学，特别想 啊。 那你食堂饭好，哦，是吧？是吧？你不喜欢吃家里饭，嗯。凑合吧， 说明家里的手艺是不是不太行？ 也倒不是，这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嗯，就是你在家做饭，你做一顿两顿 啊， 天天三顿， 天 天三顿， 哎。学校的那个食堂是跟咱们上大学那个食堂一样吗？就是你看我大学那食堂，我有一个感觉啊，嗯，就是你这几个食堂你要那个来回吃，你不能抱着一个食堂一直吃， 嗯， 因为你能发现他们的规律， 嗯， 确实也是一到日每天的菜不一样， 嗯， 但是每个周一和每个周一是一样， 嗯， 每个周二和周二是一样， 反正人家 你每天吃是不一样的， 人家是营养配餐， 哦， 营养配餐， 哦， 然后周一到周五人家专门提前一个星期就会把下个星期的那个天天的这个菜单， 哦， 主食啊， 要选是吧？ 对呀，啊，几菜几汤啊，就全都已经给你发出来了。 哦， 你来看，哎，哪天的好，哪天的不好，就全有。 哦， 而且都是有专门的机构来做这个。 哦， 哎，还不错，还不错。 哦， 啊，不错， 所以不光是孩子开心，那可见9月1号是一个全国人民都高兴的日子 啊。那当然， 是不是？ 那当然， 啊， 那当然啊。 啊， 所以别想那么多，包括你想，现在孩子们不光喜欢上学，因为好多孩子你想在家里头 没事干， 他就觉得没事干嘛，然后到了学校之后有小朋友啊， 对， 然后人家一个圈子，人家能聊的人家孩子们的话题， 同龄人在一块玩是最开心的， 哎，而且现在不光是这个，你比如说我也给孩子报了那个 什么羽毛球班，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那对，当然这些全有啊，学校自己的不用交钱 啊， 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我都给孩子报了，比如说什么，那个写字儿课， 写字儿 啊， 书法， 啊，就是书法嘛 啊， 然后比如朗诵课 哦， 这都是 朗诵，你还不教教？ 不教不会，然后你再比如什么什么舞蹈啊，什么声乐呀，手工啊，哎，丰富多彩 啊， 你自己可以画勾 啊， 你自己去填， 每天都能上， 每天都有，周一到周五不要钱， 家长能去吗？ 然后不能，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然后现在还有所谓的叫课后班， 课后班， 就课后班，那意思就是比如说3点半放学了 啊，我来不了，接不了， 对， 我 来不了， 5点多才下班， 没问题 啊。 你呢可以做这个 课后班 啊， 课后班，当然人家有一固定的名字啊，然后这个班大概是5:30到6:00之间 啊， 人家才下课 哦， 哎，在这个时间呢，你可以在学校，比如老师统一看着你，你写作业， 对对对对对， 你不明白的说老师这题我不会，没问题，我给你讲讲 啊， 对吧？统一安排老师看着 哦， 一直到5:00再放学，你就下班了， 对对对， 你可以接了，这多好，周一到周五，多好。 对，哎呀，这么说好像生孩子压力也没那么大，是不是？ 还好、啊、还好、啊、 我们这么说得多少人骂我们， 是是是啊，做不了学霸做校花啊，可做可不做的一定得做，不能做的也要创造条件做。如今的假期已经成为了医美竞争白热化的一个市场，部分商家呢一边在网上向青少年传播容貌焦虑，一边用1元医美等手段引人入坑，甚至不少00后已经累计医美消费数万元，揭开医美低龄化的真正的面纱。同样，成人医美也是套路颇多，顾客只做鼻子，就用啊、反正就有一些话术吧，迷信的话术啊，告诉他们谁谁谁在我们这儿做手术，哎呦，特漂亮，家里有钱人，哎呦，或者说这人加薪了啊，升职了啊，医美机构揽客的时候故意制造容貌的焦虑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的手段。日前，市场监管总局明确，严打医疗美容广告制造容貌焦虑等情形。 对，就是现在有好多这个医美机构啊，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对不对？他那个已经把你这个容貌啊，跟你的这个人生，去挂钩了， 对， 是不是？觉得你也不用努力了， 是 你现在主要一切的问题啊，都是因为你这个脸呀、哪个部分长得它有点问题，影响你的财运、事业运、桃花运，是不是？你在我们这儿做完鼻子、拉完双眼皮、做完这一系列以后，你是男朋友也找到了，然后升职加薪，是不是？父母也健康了，然后世界都和平了，是不是？基本那个就差你去宇宙里边探索了，是不是？感觉哎呀，就是一切都能在整容方面就解决了。我觉得这个一听就不正常。 没错嘛，那不想想，你这个投入产出比， 对 啊、你花好几万是整了容了，你用多长时间能挣回来？ 对，你用多长时间能恢复？是不是？而且你整完了以后，万一老公说不好看，是不是？ 万一要求退款呢？ 对，万一说你给我做回去，你好像也做不回去，是不是？所以一定要谨慎，而且啊，大家一定要建立正常的审美。你看我有时候走到街上啊，我经常会有那样的感觉，就是这人我见过，那人我也见过，那个人好像他们三个长得特别像。现在有一种，咱也不能说他好或者不好啊，就一种形容词儿，叫整容脸。就是你在那个电梯里或者有的那个整容广告上，会看见那么一个样子的美女，所谓的那个美女啊。但是这些整完以后呢，你按照那个比例看，确实是不丑。但是大家都长一样。而且你一看，就是整过的那个样子，我觉得也要建立那个大家不同的审美，对不对？整，我觉得是每个人长得应该不一样，才对。如果大家就是高矮胖瘦，那个肤色不一样，最后脸都一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可怕的世界。 当然， 对不对？ 当然啊，我一想这就想起来，好多年前那个时候刚刚流行有发廊的时候， 怎么了？ 经常去理发的时候，都会拿着自己喜爱的男明星、女明星的照片，说：“那、就照着他这发型，你给我剪。” 哦，人家里头有杂志，叫什么那个香港流行什么发型，什么那个多少选之类的那种， 是 啊。你当时剪的是谁的？ 郭 富 城。 我估计就是。 教育部新闻发布会对中小学提出了如下的要求：新学期要实现课后服务校校开展全覆盖，保障时间是5+2等，部署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降低学生考试压力等工作，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签，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教育部呢还提出了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对参加课后服务的教师给予相应的补助等措施。义务教育学校呢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 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切实做到均衡配置师资，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改变难度，调整进度，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严格执行作业管理规定，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的作业，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严格执行考试管理的规定，不得违规组织考试，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并以适当的方式告知家长和学生，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签。 哎，王维现在也是家长， 是 是不是这些那个落实的怎么样？ 还行吧， 啊，反正都没让你改过作业，是不是？ 是 啊， 但是这时候也考家长啊， 啊， 对吧？那你想，孩子前两天在赶暑假作业的时候，那做到最后一篇了，那你想最后一篇了，英文的 哦 啊，他就问我爸，这英文的你看这什么意思？怎 么 写那个 啊？ 我看完了以后非常激动地跟孩子说， 我也不会啊， 我如果告诉你的话，我怕你印象不深 啊。孩子说不会就不会，老师说要诚实，是不是？ 在杭州，一位妈妈带着女儿在家打包了书籍，前往当地快递点参加一个公益捐书的活动啊。快递小哥呢，在整理打包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了里边有几本暑假作业。 哦， 原来小朋友因为作业没写完，心生一计，企图将作业送走。面对妈妈的质疑，女孩狡辩说，担心山区的小朋友没作业写。 小朋友有的时候的小心思， 嗯， 你也觉得还是挺可爱的， 是 是不 是？ 但是遇见谁们家，孩子是这样，有时候也让你哭笑不得， 是 是不是？ 没说嘛，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关于赶暑假作业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以前经常讲的一个著名的段子，那段子就是说，一到学校，老师说：“张三，你暑假作业呢？”老师，我暑假作业丢了 ， 丢哪儿了？ 啊。 让我们家小狗叼走了 啊！你们家根本没有小狗，是不是？ 我就怕全班同学举起一半儿、啊，老师，我们家的也被狗叼走了。 哎，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比这个要高明一点， 哎、呀呀呀 人家会制造那种转移注意力， 哎、 就是我爸我妈昨天打架了， 嗯、 哎呀，吵得不可开交的、 嗯， 然后两个人最后动手了， 嗯、 动手了就把我那个作业给撕了， 哎、呀呀呀 然后他呢故意在那个作业上啊。也有一些那个笔记的痕迹啊， 哎、呀呀呀 然后自己再撕的特别碎、 嗯， 撕完以后拿一部分那个碎片给老师看，老师你看这题我就是写了，但是那个他们给撕了，这个不能怪我， 这个不重要 啊， 这个你可以让家长给我专门在上的签个字，写个条我都认、 哎。当时我小时候家里还没有那个就是移动电话，只有一个座机嘛、 嗯， 这种情况还能蒙混过去，因为老师给打电话，你有好多招、 嗯、 比如我们偷偷把电话线。拔了呀什么那种老师也打不进去大家不要跟我学啊但是现在这都不可能了、 嗯、 马上拍一个照片、 嗯、 发给微信、 嗯、 家长马上就能说没打架我们挺好的是不是还是要好好写作业对不对其实暑假作业没多少反正我也好多年不写了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反正肯定是能完得成的 是是是一定行啊在江西85后姑娘左妮儿读高中的时候爱上了看小说当年高考落榜之后他四处打工在12年开始尝试写小说第一笔稿费拿到了2-3千15年他辞职回家专职写小说8年时间里他写了5部作品将近500万字最好的一部小说获得了47万多的稿酬 嗯这就是咱们说的只要有梦想是吧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相应的那个领域做得挺出色但是你也能看出来写了500多万字才挣了47万说明作家的那个生活也不是那么好过的 亲 这还是卖出去的 是其中一部 啊一部47万也不是特别多对不对、 哎、 你想得写多长时间的呀 哎呀还好还好、 啊、这还好 还好还好、 啊、行吧 嗯 啊 至少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一件事儿 哎对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然后这件事儿呢还能养活自己 对 我觉得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就算成功了。 对， 任何一个行业里头，想做到凤毛麟角，都是机遇呀、能力呀等等诸多的因素综合到一起，才能形成，对吧？像一般的人，我觉得能像人家这样，已经算是优秀了。 对 啊， 对，好。接下来咱们说这事儿呢，反正这些天的视频当中我也看到了啊。小丽啊，因为比较小啊，小丽呢在练习舞蹈下腰动作的时候摔了，造成了永久性的脊柱损伤。如今9岁的她因为长期的截瘫，出现了严重的脊柱侧弯，即将接受手术。专家就说了，儿童这个脊柱损伤具有隐蔽性。易错过救治的黄金时间，儿童练习舞蹈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接受正规专业的指导，一些动作非必要不应该去尝试。 我有时候看那个网上好多那个女孩子小朋友学舞蹈的那个视频，真是挺苦的，尤其那个腰啊腿啊什么的弯的那个曲度啊，我感觉有点超出人类极限了。但是这是舞蹈生的日常，对吧？人家就是那样的，但是一定要在专业的老师的指导下。我觉得北京在这点还挺好的，因为咱们的那个老师的资源和人才的这个水平啊，相对真的是挺高的。 对， 因为我有一朋友也是开这种舞蹈培训机构，我说那你他前两天跟我说那个招不着老师，我说这怎么可能招不着老师呢？我说那舞蹈学院什么各个学校那个舞蹈生那都挺优秀的呀，我说让他们毕业生每年有多少，让他们来教。他说舞蹈学院怎么了？他自己人家本身自己是舞蹈学院毕业的，人说舞蹈学院怎么了？舞蹈学院大学4年毕业出来就一定多好吗？说现在的家长舞蹈学院毕业的感觉只是一个基础值60分，就是你出去去哪个机构人家不是专业的舞蹈生毕业的，说没有任何优势。也咱觉得好像是舞蹈学院毕业的就已经挺棒了，说不行，我现在招老师必须得是比如说在全国的什么专业舞蹈比赛中得过什么奖，或者在某个舞团当中是什么什么重要的角色，什么得在舞蹈生当中还是出类拔萃有成绩的，这些才可以来我这儿教。所以就是大家想想我们的小朋友接受的那个教育的水平，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高了，那可能比外地的好多的那个老师的资质你就不能比了，是不是？但是也不代表人家的水平就一定低，反正正规的机构在保护小朋友的情况下应该问题是不大的。 对对， 心装扮，会台上终于轮我上场，说话唱 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来吧，咱们再看看另外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说完了有让你觉得哎呀这个老人很可爱。 嗯， 在金华，外婆带着外孙在快餐店吃汉堡，结果被自己的女儿当场抓包。 哎呦， 一开始呢外婆呀还没发现站在外面的女儿，被机灵的外孙提醒之后连忙就蹲下来拿包挡住了自己的脸。这个反应太可爱了啊。 哎，王伟遇见过这种事儿吗？就是， 没有。 家里爷爷奶奶溺爱孩子被你看见了？ 没有。 你看见也不敢管？ 不敢。 是不是？ 不敢。还得问，哎， 啊， 再加点什么？ 差不多得了，是不是？顶多说一句爸，差不多得了，是不是？我小时候你也没对我这样说。 是啊，不敢啊。近日，北京某餐厅门口出现了隐形座椅等位区，顾客呢纷纷佩戴了隐形座椅，扎着马步，仿佛悬空而坐，场面十分有趣。据悉，餐厅呢推出了这一创新等位的方式，是为了保证后餐的时候，这个客人们能够保持一个安全的社交距离，既防止了人员扎堆，又加强等位互动体验感。网友直呼，下次挤地铁也带一个，想坐就坐。 嗯，王维见过这个吗？ 还真没见过。 他就跟那个，比如是你腿有问题的那个。 嗯， 有一个义肢似的那种感觉，它是叠在那个腿的后面。 啊，我明白，就类似于可穿戴的。 啊，对对，是那样的。最早我第一次见这个是某一年咱们的春晚。 嗯哼， 咱们的春晚有一个那个弹琵琶的舞蹈。 嗯嗯， 就是人家弹着弹着吧，突然那人吧就像往后一坐。 嗯， 就坐那儿开始弹。 嗯， 但是就是你屁股底下没有凳子， 隐形的， 隐形的。哎，第一次大家觉得哇，这个舞蹈功夫太厉害了，大家都能达到这种， 嗯， 屁股下没有凳子，像有凳子，那这个得多厉害。后来人揭秘说，就有一个这种隐形的这种像穿戴的那种东西是一样的，然后网上就开始卖，就是他你上地铁什么的， 嗯， 说坐就坐，他有一个那个力学的那么一个角，反正是挺有意思的。 嗯， 不过我觉得如果你不坐的时候总穿在身上可能也不是太舒服。 哎呀，所以不是在特定的地方吗？而且呢你是得穿戴的。 对， 对吧？你从这儿走你不得把这隐形椅子 还 人家。还 人家啊， 对吧？ 带走了， 直接带走了。 办卡送一个，是不是？是不是？ 不过一提这，我才想起这两天，因为不是那个开服贸会了嘛， 啊， 然后我看了很多的相关的信息啊，其中呢有几个信息，因为比如说都在说什么，比如说黑科技呀，啊，等等这些， 嗯， 然后我看说美国的某大学人家研发出了一种超级电池， 哦， 因为现在咱们在很多地方都在用电池， 啊，对对对， 然后人这款超级电池呢说，它你只要充好电。充好电之后，它的储能是原来人家拿手机的电池做例子，是原来手机储能电池的6倍。 哦， 也就是说充一次6倍， 充一次用1周， 一周 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 哦， 哎，你这手机啊，除非你天天打游戏那个单聊， 嗯， 你就正常的使用，你充满一次电，一个星期不用充。 对， 好厉害。 哦， 除了这个之外，然后看另外一个，因为也在有成都车展嘛，成都车展也有一些值得大家关注的车型在上市。 嗯， 其中比如说像长城，因为长城在近几年确实出了很多热卖的车型， 坦克，是 吧？哎，对对对，出现了很多热卖车型。 嗯， 在这次车展上，人家出现了两款复古车型， 复古车型， 哎，复古车型， 哦， 一款的那个复古的那个造型，特别像咱们看那个美国老的电影，说上世纪20-30年代、30-40年代， 哦， 人家那种老爷车。 老爷就那种老福特最早， 哎，对对，老爷车 T型车， 哎，对对对， 啊， 人家 做出来这复古车。哎，我说这个车一旦面世的话，很多有这种情怀的人一定会买。另外一个复古车就是长得特别像甲壳虫， 长特别像甲壳虫， 特别像， 这还叫复古？甲壳虫现在还有呢呀？ 哎，是现在有，但是人家做的这个是人家自己品牌的、 啊、经典车型。 哎，对对，经典车型，然后有自己长城品牌的一些啊、能够根深蒂固的家族的那个脸儿在上头 啊。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会大卖 啊，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还有说 还是主要靠模仿，我觉得他们是不是？ 哎、那另外这个一定是高科技了 啊, 黑科技了 啊, 啊， 防扎轮胎， 防扎轮胎， 人家这个轮胎，因为现在咱们的轮胎，比如说都得打气呀、啊， 对 啊，都得什么的，人家这个轮胎没事儿。 哎，防扎轮胎不之前就有吗？ 不不不，人家这个轮胎就是防扎的，所谓防扎的，人家专门起一个名，就是你看轮圈、轮毂全有 啊、 外头的这个皮子，你从侧面看的这个切面，人家起名叫蜂巢式轮胎， 哦， 就长得跟马蜂窝似的， 哦哦， 啊，里头全是眼儿。不用充气 哦， 所以就这种轮胎在什么那个减震呐、啊、防扎呀，钉子扎一啪一扎，扎的就全都是各种眼儿什么，就算穿了、 哦、 没事儿、 哦， 我照样开。 哦，和原来那个防扎胎是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 原来那是扎完了以后还能跑多少公里， 哎、 能到修理站， 对对对， 其实并不是真的防扎。 现在随便扎 哦，现在都是眼儿，你想扎哪个眼儿、 哎？没说嘛，长得就马蜂窝似的。 嗯、哦，哎呀，这个厉害 了，有意思吧？ 这没见过， 真的。这个一旦要有了以后，路边说给您补轮胎的店都得下、 哦、现在你看我那天跟别人一块儿出去骑自行车，人家我那朋友劝我说、你这天天也挺爱骑自行车的、说你也买一个我这个自行车、我说你这多少钱，他说5000多块钱折叠的、说也不算贵的啊、说那个现在你就随便上街边店买一个这种折叠车、最平民的品牌4000-5000差不多、说我这还有个牌子呢、具体牌子我就不说，人家说5000-6000块钱、不算贵的，而且你每天通勤上下班比如10公里以内、骑着挺好。 是 我后来想，一现在共享单车挺方便，但是确实还有出现那种你出来以后找不着车，这个情况是有的， 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像潮汐一样，这个车是，你比如说你早晨9点以后你想找这个车，那肯定是在地铁站门口，对吧？ 公交站。 哎，等你那个晚上你要下班的时候呢， 小区门口， 哎，这些都是聚集的。所以有的时候像咱们这种吧，它不是那种和人家正常的上下班朝九晚五这个潮汐规律相吻合的， 是 有时候你就是碰上你出来的时候小区门口的车都被骑到地铁站那儿了，其实你就是想骑车去地铁站，那你就没车了。等咱们下班的时候，比如说我也想从咱们台门口找一个车然后骑回家，你会发现你得走好远，我每次都得从建国门最少最少走到永安里或者走到国贸才能有自行车，大家都到国贸那儿，有的是坐那个往通州的那个车，那是一个大的聚集点，经常是要走这一路的。我后来发现，哎，有一个车其实也还行，但我迅速的就想到了一个问题，现在你有车没车是一方面，没有补胎的街上，没有修车的地儿，是不是？大家每天上下班呀，走路，大家可以想想，你周围还有哪个地儿，有修车的摊儿也好，店也好， 对， 几乎没有， 相对比较少。 是， 但是呢，现在对于自行车胎来说，也有，比如说那个 防扎的， 防扎的 也是你说那个蜂窝的那个。 不不不，就是所谓防扎的， 跟共享单车那一样，实心的。 哎，对对对，但是人家那个实心的可比共享单车那个实心相对高级一些 啊。 包括你可以配备那叫补胎胶 啊， 就有点跟眼药水 注进去， 哎，对， 转， 就比如说哎。这儿扎一钉子，别拔啊！拔了以后你再往里滴没用了啊！你就扎好，你别拔钉子，好，在钉子这边你把这个眼药水似的这个胶打上去 啊， 补上了。 哦， 骑你的。 那钉子呢？就在上头吧。 不不，你等 是一个装饰。 你等找到有补胎的地儿，你到那儿说拔了吧，在这儿补。 啊啊啊！ 这是可以的 啊！ 而且这种技术现在有一些品牌的汽车 啊。 都有，就是汽车，好多人都说了，为了我这车减重，或者为了我这个车能够有更大的利用空间， 没有备胎， 没有备胎 啊， 没有备胎，同时在车里头，原来备胎那个地儿可能放一小工具包 啊， 小工具包里就专门有一个这个胶， 啊， 就叫补胎胶 啊。 当你发生啊扎了地儿，好，别拔钉子，点上，开，开到你能修车的地儿，没问题。 哎，我觉得还是应该推广你小时候的技能 哦， 学补胎。 哎， 是不是？ 自行车补胎，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啊， 包括那个拆呀，包括错呀等等这些都行。你见过那个补汽车轮胎的？ 没见过。 汽车轮胎，比如说家庭的胎，你比如说像什么185 啊、 225，就你都觉得哇、哦，这车的轮胎已经挺大的了 啊， 跟那些大货车 哦 差远了。 对，那你也差着吨位呢。 哎，大货车那轮胎有的都一人高 啊。 我有一次在高速看见，就是货车的司机，那真是一把好手， 自己补， 自己补 啊， 我。撬胎那工具，哇、哦、天哪，那不是说有一膀子力气你就能干得了的、 啊、得找准角度， 哎，真难 啊， 真难。 所以说什么活都不好干， 哎，真的是。 自行车也没那么好骑， 哎，真的 是， 是 不是？你就是买了很贵的车子，结果路上扎了一下，没有地儿给你补。 你看， 你说你真是进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这个境地。本来20块钱打车回家，现在叫货拉拉。 你看， 是不是？ 这真是 真的，我就是当时制约我的点就卡在这儿，街上没有补胎的，而且我这一路我骑这么多年，我没发现一个补胎的，这个实在是让我有的时候对自己在路上这个安全保障还是有一点点担心， 差点意思。 而且骑车。你自己骑自己的车，你会发现，其实补胎是挺经常出现的一个状况， 对对， 一两个月没准就可能会遇到一次， 是这样。 如果你经常走到路上，一下坏了，你要推个10公里回家，这个就有点难受了， 对吧？吃得饱，睡得着，这是好身体的表现。在陕西汉中，一名男子啊。醉酒之后回家的路上不慎呢滚下了山坡，幸好呢被树枝子卡住了，结果呢睡着了。后来因为呼噜声太大，及时被路人发现了。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发现男子啊被困的位置啊，反正就在悬崖外，这随时都有可能啊就从这树杈上掉下去。但是男子因为啊饮酒过多，对于整个的救援过程根本不知道，一直是呼呼大睡，鼾声不断。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男子终于获救了。初步检查，除了一点点皮外伤之外，一切都正常。 哎，你这就是咱们俗称的就命好命大，是不是？而且心也大。 俗称的烂醉如泥。 哎，就是我觉得喝多了的人可能有一种能力，就是摔不疼，是不是？ 就是软嘛。 啊，对，就是。大家我不知道背没背过，就是喝多了的人，就是，你会觉得他比如说只有90斤、100斤，但是当他喝多了以后往你身上背，你觉得他远远超过那个斤数， 那死沉嘛， 他就是一种那个咱说这个烂泥的那个状态吧，可能不太好听，但他相对贴切，就是他一点劲儿使不上，就是你感觉他流动着，他就会进入一种那种。完全使不上劲儿的那个状态，就是你在运动里头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核心收紧，就是当你核心收紧的时候，你整个身体是稳定的，然后也能绷上劲儿的，好多时候都会用到这个词。当然喝多了以后就是所有的肌肉都放松，然后你就往上蹬它，你就感觉这人是往下流，特别特别沉，特别难受。 这问题关键不在这儿， 不在这儿啊、 问题关键在于你喝那么多酒多危险。 哎，对对对， 对吧？ 啊， 就比如说现在天还好 啊， 你但凡到了寒冬腊月、 啊， 你喝这么多酒，你在路边睡着了，这危险系数更大。 你说这心里得多不痛快？ 说的是， 家庭得多不幸福？ 多亏他有一技之长， 是不是 啊？ 就是睡得香， 没有呼噜声大， 可能就是不想回家，或者就是媳妇儿嫌弃他，晚上别回来了，是不是？你这呼噜打扰的我根本都睡不着，是不 是？还 是 在一个安全的地儿喝吧啊。 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无奈寂寞是独游走，别以为地下

每天都营业到后半夜，吵得他根本没法入睡。他多次上楼交涉未果，只能每天吃两颗安眠药。据悉，甘先生家的楼由于地理位置独特，其中蕴含商机，楼里渐渐开设了各种各样的小店。酒吧所在的房屋业主表示，酒吧是租赁户在经营，业主对酒吧的扰民情况不知情，现物业已经介入了，若仍无改观将报警。 对，我觉得现在好多小区里都有这种小酒吧。嗯，这个小酒吧尤其在夏天的时候， 嗯， 确实存在这种扰民的问题。 对对 对， 对 吧？ 对， 因为很少有店铺会非常严格的按照经营面积只在屋里， 是， 对吧？ 是， 好多在夏天的时候都会往出摆个一两张桌， 嗯， 尤其是又在小区里头， 嗯， 咱们城管一般也不会查到小区里头，他们就有点肆无忌惮。而且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到夜里的时候吧，好多人喝多了以后，好多那个店我也不知道它是卫生间小还是什么的，经常会出现有人在那个小区的某个花园或者某棵树边上就会有那个大小便的行为。经常在小区里大家遛弯啊什么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会看见， 嗯， 我觉得这个就影响更加的差，而且对于小区的环境也是一个重大的污染， 嗯， 对吧？ 是是是， 你走哪儿老是一股那个味儿， 是 不是？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半夜经常一喝多了以后，不自觉的，这个人说话声音就会大。 是是是， 你要是在他那个上头的那几户，哎，真的是挺吵的。 哎，我跟你说过吗？我那天看了一则报道以后，我说这个黑科技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引进到咱们这儿来。 可以，那个装上以后就听不见了 啊！对对对对对， 啊，真的吗？ 哎，这我没跟你说过， 没说过呀。 哎，那个说是在上海， 嗯， 因为上海呢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们可能都爱跳广场舞啊等等这些， 嗯， 可能就会对于住附近的居民来说是一种扰民的现象， 嗯，对。 然后人家呢就跟管片的居委会啊社区啊人反映这种情况， 嗯， 那后来社区的这个管理的人呢想了半天，后来想了一种方法， 嗯，不是带蓝牙耳机吗？ 不不不，那跳着多不带劲呢啊！然后人家呢就专门去跟公安局的同事们了解，嗯，后来从人家那儿啊有一种黑科技， 嗯， 可以用，于是呢就开始尝试。说那种黑科技的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先要测整个你跳舞的这个地方大小 啊， 然后再其次你跳舞的人大概有多少 啊， 都测定好了以后，他专门在某个角落，他把这个东西就类似于屏蔽器 哦， 类似于屏蔽器啊， 屏蔽什么呢？ 然后就把这个机器就放在这儿 啊， 然后他就正好形成一个夹角，正好把这些跳舞的人夹在里头了 哦。 也就是说，在这个夹角之内，您音乐可劲儿放 哦， 大家可劲儿跳，这个夹角以外，听这个声就跟一辆汽车从你身边过一样 啊！真的吗？ 就这么点声。 它就是放一个什么东西，一个 类似于屏蔽器。 屏蔽器屏蔽什么呢？ 屏蔽这声音，就像一座墙似的 啊！真的， 这声音只在这墙里头，墙外的没了。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设施？ 所以说是黑科技吗？ 它就是一个像音箱一样的东西放在那儿吗？ 类似， 还是边上要搭起来 啊？不，不用搭，很简易的。你跳完舞后，这东西收 啊！真的呀？ 对，而且呢，人家 什么原理？我这个没有弄明白。 哎，后来我说，哎，我说这个东西真好。我说如果要可以的话，比如说咱们这边也有很多的小区啊广场舞啊，咱们这边可以引进这种技术。 对，咱们录音间也可以啊，就不用搭棚子了，弄一个这个一格在这说。 包括人家说了，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中小学 啊，嗯， 还有可能中小学的操场的边上有可能就是居民楼啊，嗯，那这个居民楼比如说孩子们， 啊，吵。 对呀，比如说出操啊， 对 啊， 开运动会。 对呀， 买房都不愿意买那个。 你看你看你看， 嗯， 所以在这个学校的这个边上也安这种屏蔽器，一样， 哦， OK 啊， 真的呀， 真的黑科技， 我这个太厉害了， 特别好，特别好。 哎呀， 啊， 我听了这个以后，我脑子一直在想它到底是什么原理， 你看 没明白？ 你看， 因为那个当时咱们不是有好多节目都做过那个扰民的节目， 嗯， 人家那个声学专家专门讲过， 嗯， 我还专门看了啊， 嗯， 他说这个声音是怎么传播的， 嗯， 说比如说为什么在你楼下吵，可能临近的那两户倒不容易听见， 嗯， 越往高的越容易听见， 嗯， 他说比如说咱们小区里都有树， 嗯， 或者声音它那个传播的方向啊什么的， 嗯， 有的会起那个遮挡的作用， 嗯， 就是小区里的树不光是绿化， 嗯， 有的时候还有那个声音反射的那个作用， 嗯， 但是 做不到像你刚才说的，夸这一开，这些人就直接变哑剧了，这个感觉。 对呀，但是在这里头，音乐声锣鼓喧天 啊。 没问题，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哎，真的真的， 比那个戴蓝牙耳机在那儿跳吧，那个有点吓人，尤其在晚上， 真是，这是在上海发生的， 哎，这个赶紧推广， 哎， 是不是？少打多少价？ 说的是呢， 对不对？ 说的是， 房价有可能因为这都上涨了， 哎呀，哎呀 某小区啊，团结湖附近的那些， 在河北的沧州，一个小区的居民啊，在楼梯间违规停放了电动自行车。消防救援大队的执法人员要求车主将电动自行车推到室外，但是车主拒绝，执法人员依法对他罚款了900元。据悉，这是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实施之后，沧州消防开出的首张电动自行车的违停罚单。 嗯，我觉得现在电动车越管越严，包括咱们有一批那个临牌的， 嗯， 马上也 到 期了， 是， 对吧？然后现在我那天骑了一下， 嗯， 咱们现在符合北京市新的标准的那个小车， 嗯， 小的电动车， 嗯， 哎，比原来那个真的是安全特别多。 那当然， 就是他那个车啊，你一过了15迈， 嗯， 它就会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直响，你最高最高，你就是忽略这个声，一直油门拧到底。只能开到25，就是你开到25，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我就是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就是我那天其实稍微有一点着急，我想去打球，尤其在下班的高峰，我就跟同事借了电动车嘛。我想的是肯定比开车要快，结果我就这么骑着这个电动车，它滴滴滴滴还响着。共享单车一个一个从我边上骑过去，就是当你共享单车骑的稍微快一点，超这个电动车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因为我一直滴滴滴滴滴，我周围的人只要我经过都对我特别小心，都觉得我好像随时要爆炸似的那种感觉，客观上导致了就是很多人当我过去的时候都会让一下，就是能起到一个警示的这个作用。 嗯， 我觉得现在这个车比原来的真的安全太多了。 嗯，对，你想，同事可能近期做了很多关于这个的报道嘛， 嗯， 说暗访了周边的几个专门卖电动自行车的店，哦，啊，而且呢，其中也不乏名牌的， 警惕他们都会改装技术。 哎，对对对， 是吧？ 都进行暗访了，暗访就发现。比如说你去那儿买了， 嗯， 你有这种所谓的非分的要求，人家都说可以啊， 哦， 对吧？比如说我把你这个电池的啊容量加大呀， 还是给你比如说25，你就是上限， 对吧？ 对吧， 嗯， 然后呢15就滴滴， 嗯， 把这两个都给你取了， 对呀， 然后呢给你加到40， 对呀， 是不是？嗯，有这种，然后呢不让带人没关系，后面给你焊个座， 你看 是不是焊的还特美观， 你看看 跟原来那种大的那种电动车长得还挺像， 嗯， 而且前面还能给你弄一个什么置物框呀， 哎，呀 置物篓 呀， 哎，呀 全都给你改装， 嗯， 脚蹬子嫌不好看， 嗯， 给你卸掉， 嗯， 是不是， 嗯， 只要你上完牌子以后， 嗯， 经过了那一道检查， 嗯 嗯，之后咱们都好说，是不是， 那 把这些都得给他们堵， 那把后面的架子给我加长呗， 加长， 加长完了最好后面 加长3米，是不是？ 后面最好并排能放3个桶。 哦哦，你送水去，一层不行，得双层才够本，是不是？但是这些改装车如果被抓着， 嗯， 一次1000罚款， 好吧？ 还是我觉得有震慑作用的啊，因为一辆电动车大家买的话， 嗯， 贵的5-6千，便宜的也4-5千，您被逮个几次，一辆车的钱 就 出 来 了，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别改，就这个速度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最安全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好了，今天的大城小事周末版就到这儿，我是王维， 我是孙涛， 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21。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